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咦，阿哥，你件公投制憲 T 恤咁靓嘅？ 梗系啦，七一嗰日买噶嘛。 嗯，你得一件咋？ 唔系，我买咗八件。 哇，咁多！ 哇，梗系啦，为将来四年先一次公投制憲，我唔单止要买 T 恤，仲要买埋书同埋捐钱嘅。 仲有仲有，阿哥你记住交节目月费啊！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李仪八十字述： 什么是享受人生？怎么看待生命？许多文章和许多书都谈到生死无常，谈到面对死亡人人平等，尽管也有人年纪轻轻就早逝，但以平均机率来说，自然是年纪越老越接近死亡。不间不绝六十年，作者在八十岁生日前后写下所感所思和生活点滴，成为本书的第一部分《八十记事》。第二部分，当我们的身份被认同，是汇集作者专栏《世道人生》的文章，在评论时政中也贯穿作者的理念、经历和人生观。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翻嚟第二次大香港早晨啊！呢个系 My Radio 同埋 U 时报联播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今朝咧有汤姆啦，有我郑松泰咧，有 Christine 啦，同埋双杰推咪嘅。好，第二节讲一讲咧，系关于嗰个嘅确认书嗰个嘅争议啊，就系咧，即系 我真系估唔到可以确认书呢单嘢咧，系可以发到咁耐。 超，因为苹果同埋泛民要做啊，你明唔明？ 我真系好奇怪。 即系嗱，今次咧就讲一讲关于嗰个确认书最近日啦，近日嗰个嘅变化啦。 即系主要都系讲你啦，系嘛？ 主要讲我买，我系 备受攻击， 傻啊！唔系备受攻击， 众矢之的。 我系成为呢、這、一个咁多啲杂草中嘅一点嘅 清泉。 哦，清泉，你形容自己清泉都好啲。你我唔知点接你，你话咁多嘅杂草里边一棵靓啲嘅草， 系一棵靓啲嘅，一棵靓啲，唔系。即係猶如太陽花一樣，喂，唔係啦，因為咧關於呢、這、一個嗰、那個嘅確認書啦，咁喺呢一個上個禮拜就即係叫做啱啱呢個選舉之前，選舉嘅提名期啦，開始之前啦，十五號啦， 一日剩幾日？ 即係十五號咯，咁就即係有一個嘅通告啦，政府咁出咗啦，就話咧就係呢一個 即係所有嘅報申請參選嘅人、報名嘅人咧，都需要另外加簽一份確認書，而嗰個確認書咧裏邊咧就係、是、特別列明三条的基本法里面，咁包括第一条啦、第十二条啦、第159条第四款，咁我哋都之前喺节目详细讲过相关嘅内容噶啦。咁但系咧就讲翻个基本讲法先啦，就系、是、你首先咧就好无稽嘅呢个确认书，因为本身咧你系参选嘅咧，都要签嗰份参选嗰个报名表咧，都会有一条嘅条文写住咧，你必须要拥护基本法噶啦。但系咧就另外加一条咁嘅所谓确认书出现，咁呢个就系所谓个争议嘅起源啦， 唔系同埋加落去嘅话咧，即系一直我哋个讲法都系一个行政安排嚟嘅，即系你目的嘅就系话，即系喺你嗰个嘅即系参选嘅时候，你签咗呢个确认书，就话啊，你知道咗，你清楚嗰啲嘅条文啦，咁到你喺个参选过程或者你选咗之后嘅话，你冇啲言论系同啲条文系相抵触或者系即系违背咗佢嘅咧，如果系嘅话，你系咪涉嫌系有一个所谓嘅虚假陈述或者失实声明嘅讲法咧？就此咧就有一个所谓嘅刑事恐吓嘅效果。 就是当喂如果是的话咁你就真的可能会被人告㗎喽咁样。咁呢喺个舆论焦点上面呢就唔知点解呢就会去咗一样嘢嘅，就係譬如喺嗰个泛民嘅讲法啦，就会话呢一个系一个即系叫做政治嘅 筛选 啦，同埋一个即系打压啦。咁系嘅，即系如果佢话、你系签署或者唔签署的话，就其实你唔签署啦。如果你唔签署嘅话咧，你系即系冇咗呢个参选资格嘅时候，咁梗系有一个所谓政治筛选嘅讲法啦。咁但系如果你系签咗，咁你係一以貫之繼續提倡呢一個港獨嘅立場，就會唔會有一個所謂政治恐嚇嘅效果呢？亦都係可能會係即係因此啦，而係冒上一個嘅刑事嘅效果，或者刑事嘅被政府一個所謂嘅刑事檢控下場。 個事件發展就並非真係話咁關心嗰、那個本身嗰、那個確認書簽咗嘅後果， 係啦， 即並非如此。 係啦， 我見到嘅狀況係。关心究竟边啲人签，边啲人唔签，佢主要系咁啫。而家关心呢样嘢啫。 而家咧嗰个舆论嘅塑造咧，尤其系嗰个嘅，即系所谓嘅我哋成日都讲 agenda setting 啦。嗱，响嗰个嘅确认书一直嗰个嘅焦点就系讲紧，喂，你有一啲人，你明显系针对紧一啲系本土派嘅立场。譬如讲緊港獨啦，讲自治，讲我哋啦，讲修宪啦，讲緊就係全民制宪啦。咁譬如里面嘅即係确认书里面嘅第159条第四款，咁就明显係针对住我哋啦。因为佢有讲到嘅就係话，假如你係要喺个基本法去 修改基本法唔能够违背中共啊，即係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呢嘅对香港嘅方针或者政策。 係啦，既有嘅方针或者政策啦咁。咁明显呢就係即係一开始啊，个确认书去有一个咁样嘅讲法嘅时候，大家都系会认为佢系针对住本土派啦，提倡港独嘅朋友啦，我哋嘅即系我哋嘅其他友好嘅组织啦，同埋嘅就系、是、我哋嘅推动紧嘅全民制宪运动啦。好啦，但系而家咧慢慢演变而嚟咧。嗰、那個輿論焦點呢，咁梗係當然係落去，因為大家開始報名啦嘛。咁大家就開始落去，就係邊啲人簽錯啦，邊啲人冇簽嘅嗰個嘅情況上面啦。咁但係呢，喺呢一個簽咗同冇簽嘅情況上面呢，就係、是、極速嘅 ,ok, 係極速嘅，同埋係跳躍式有個結論嘅。跳躍式嘅結論係點呢？就係、是、你簽咗就代表你妥協，你唔簽就代表係你有骨氣，有立場。 佢嗰個分法係，哦，建制都簽，哦，咁我一定唔簽啦。 系啦，嗱，即系佢而家就做咗个舆论嘅效果。嗱，呢一个舆论效果系好好配合嘅，苹果啦、明报啦，跟住然之后各大嗰啲嘅即系交交擦擦嗰啲，即系擦擦地嗰啲嘅媒体啦，就喺度同大家讲，嗱，边啲人签啊？咪建制派嗰啲签咯，又跟住系大 call 啦，譬如系讲阿曾玉成啦，啊，如果你唔签嘅，你咪自己唔好选咯，咁样。咁啊，跟住之後，譬如有舉例啦，有 我最關心就泰國嚟啫。究竟你商台講咗啲乜柒嘅？點解變咗咁撚多人圍攻你嘅咧？ 圍攻我 係啊！佢嗱，老實講，你嗰個商台嗰個訪問咧，我假小弟就冇聽到。但係咧，我睇翻啲 call 出嚟咧，又話你 你唔好打亂我啦！而家人哋講緊，我而家慢慢鋪排緊嘅， 鋪排緊咩咧？ 我鋪排緊呢一個 agenda setting， 喺呢一班港豬同埋係一班嗰個泛民嘅泛民嗰個嘅政治嘅輿論操控底下，點樣可以塑造到香港一代又一代個港豬出嚟？跟你關心槍台把鬼咩？ 唔係我關心你啊，我唔係關心槍台啊，我關心你被打壓啦，而家有工黨又出。又出 status， 跟住仲要後屘 delete 咗，跟住之後， 唔係，因為其實一開始商台轉載你嗰個訪問嘅時候，佢已經勸你噶啦，佢話啱啱簽咗就大啲公民抗命。 但你啲人唔知你講乜啊？啲人唔知你講乜啊？因為琴日朝，屌，哎，我嗱我 你先講下呢個先啦，好關心你嘅大家。 點解關心我啫？ 佢哋究竟係咪被打壓咧？ 唔 係 啦， 即係想睇下你咩回應啊嘛，大家。 我本身咧就谂住讲下究竟点样系练成港珠嘅 ，OK， 即系喺嗰个选举过程一代又一代或者一次又一次，港珠是如何练成 呢？這个结论你一定可以讲得到， 系啦，即系泛民同政府 同埋即係而家嗰個主流媒體，尤其係蘋果啊、明報呢啲啦，點樣係即係將成個嗰個輿論導向緊一個嘅方向，就係簽就等於你妥協，唔簽就等於你有骨氣 ，OK？ 跟住之後就話啦，喂，點解你呢啲人簽咧？咁係咪應該跟大隊唔簽嘅話就比較好咧？做咩葉普成拆咗要簽咧？咁喺呢啲討論底下，我只係想講一句嘅啫。要理解我哋嗰個講法咧，其實你智力只要有一百就得噶啦， 係一百即係 一百即係合乎正常嘅水平就得噶啦。係 啊， 係啊，係啊，係。 我都唔知嗰啲， 因為裡面加多少少嘅一啲變化落去咧，大家就推論唔到啦。嗰件事係咁樣啦，即係嗰個結論嘅係唔係二分嘅，唔係二分嘅，而且係好清楚嘅。因為一開頭嘅時候係大家針對住，都會認為呢個確認書係針對住本土派噶嘛，係咪？喂，咁如果一開始你都已經係反對港獨或者你冇呢啲立場嘅時候，咁當然啦，呢一樣嘢未必針對你啦。咁所以你嗰個討論焦點即係泛民啊，就會係落咗喺嗰個程序上，嗰個選舉形式上係咪公正啊嘛？咁而家泛民就係攞住嗰啲嘅紙啊，攞住啲牌啊，就話唔 X 簽咁樣，就係認為佢個程序或者形式上面唔啱啦，唔公正啦。咁你可以有呢個 point 嘅，但係對於我哋嚟講，我哋一直以嚟嗰個嘅睇法就係我哋可以更進一步行前多一步去望下呢一個嗰個嘅設定，政府成個局勢點樣係會鋪排到呢一個嘅即係叫做確認書，令到好似成個民主陣營即係所謂非建制派啊，好似進退失據咁樣咧，究竟簽定唔簽咧？喺簽同唔簽之間咧，大家就咬死一餐啦！喂，選舉嚟講講綱領、講政綱咁啊，而家講簽唔簽確認書喎，講咗成個禮拜喎，咪發神經呢班人？ 唔係，我覺得你話如果泛民話拒簽咁樣講啦，大家拎住個牌出嚟話唔撚簽咁啦，咁其實之前其實有。民主黨正泛民啊，應該係同阿馮華會面噶嘛，即係泛民同馮華會面噶嘛，馮華即係選舉委員會嘅主席啦。咁佢有同佢會面，跟住話究竟依個確認書係點搞先，有冇咩法律效力先？喂，佢已經講咗話俾你聽。拒簽確認書是不會影響那個提名或者參選資格啦，咁樣講法啦， 係 已經引述咗咁講。喂，咁佢哋梗係唔撚簽啦，你明唔明？即係我意思係話，佢哋覺得喂都還掂都冇事嘅，咁佢就攞翻個咁嘅光環先。 呢個馮華咧，佢會面嘅時候咧，就係早幾日嘅，早幾日嗰見面嚟嘅。尋日有個事態有少少唔同咗嘅，就係點解咧？直接翻去頭先你阿湯姆。想問 Q 我商台嗰單嘢啦，就係因為咧，響咧前晚咁咧，知呢個張曉明就走出嚟喺度廢噏啦，就講幾句説話啦，就其實好簡單表態，就係話佢係會支持呢個選委會嘅安排，就會認為呢個安排咧就係可以咧就係防止到一啲人咧就係對呢個基本法啦，對呢個中央嘅不滿咧就入去。 佢依個問題嚟嘅，佢話唔通要容許呢啲咁嘅所謂港獨分子參與個立法會機構咩？咁樣符合一國兩制咩？符合基本法咩？咁樣 係啦，咁咧。阿張曉明講完之後咧，咁啊，即係似乎係即係中聯辦表態啦。咁亦都好似就係呢一個係代表所有即係中央，即係所謂中國啊，中國嘅即係 call and call 中央嘅立場。OK， 中央嘅立場。咁咧亦都因此咧，咁啊，尋日咧就商台打電話俾我，就做一個電話訪問，我哋簽唔簽？跟住我講個內容其實係四眼講過啦。我嗰個內容咪就係四眼報名嘅時候去簽確認書。我哋提出翻嗰個講法啫嘛。喂，既然而家政府設個局。之后个个就系要去阻吓有一啲嘅港独人士嘅立场啦，又或者我哋呢一批我哋港独嘅一啲嘅即系主张嘅人，制宪啦、港独啦、建国啦等等嘅一个睇法。咁好啦，既然系咁嘅话，佢系要令到你哋班人喺嗰个选举过程里面系会面对两样嘢嘅。第一就系、是、可能你有啲立场，你系冇办法攞到嗰个嘅即系参选资格。第二，即使系俾你入到去嘅时候，你可能会面对住一个刑事嘅检控，就系、是、一个失实声明啦。咁呢个系好清晰嘅。咁我哋会觉得嘅就吓、是、咁、啊、不做白不做啦，啱先？你既然系设个局俾我哋嘅，咁我入去同你玩呢个局咯。咁、玩呢个局嘅话，带出嚟嘅效果系点咧？就系、是、我签咗，我亦都继续讲我哋嘅立场。咁你就将嗰个主动权就攞翻转头啦。而家政府系攞住个主动权嘅，我哋就攞翻个主动权转头，就系、是、我睇你政府告唔告，我就睇你告唔告。我赢咗嘅时候，你就告俾我睇。 係咪？你又告俾我睇，咁呢個係我哋好簡單嘅講法啫嘛，就係我哋係挑戰緊呢個所謂政府嗰個嘅，喂，你而家喺度扮曬姿態啊嘛，又恐嚇啊，又乜又實啊，又西啊，即係喂，佢其實而家做個姿態就嗱，我告你噶，我告 Q 你噶，你試下違反，簽咗之後我就告 Q 你，黐住你個耳直啦 ，OK？ 咦，你個講法即係意思係你贏咗先告你喎？ 唔系，喂！我而家嘅做法就我要话俾你听，我就一滴我力。既然你系咁做嘛，你系要你系要咁样做嘛？我赢咗，我攞咗个议席，我就睇你会唔会真系黐住咯。 但我觉得佢未必要，佢可能会中途都告鸠你。 咩中途？中途 令你丧失资格，见到 细好啊， 令你丧失资格咯。喂，令你丧失资格嘅话，咁你喂，你呢个系会推高，你会推高嗰个反应噶嘛？你会推高嗰个嘅选民嘅支持度啊嘛？喺个过程里边，好啦，即系讲系签咗。亦都一以貫之去推動嗰個立場。好啦，咁你唔簽嘅時候，唔簽反而係可以好多嘅可能性喎。譬如嘅就係可以有泛民咁講，好似泛民啦，泛民嘅就係佢唔簽，佢唔簽嗰個確認書，跟住之後後屘嘅就係話 主要講就話政治篩選，咁呢個就不即係係佢哋不能，佢就唔會講話究竟係佢哋係會唔會支持制憲啊，或者嗰啲佢就唔係嗰回事啦，淨係主要講係話依個係政治篩選咁樣。 呢度咧， 但系佢咁样讲法系含糊，同埋即系因为嗰个提交选参选人嗰个表格里面，本身已经有一条条文系要讲明你要拥护基本法噶啦，你本身已经有噶啦，你只不过另外嗰个确认书再特别抽咗当中三条条文出嚟再确认一次啫嘛，其实系冇分别噶、哦，佢话佢系。是啊， 阿汤姆咧，头先阿汤姆同埋 Christine 咧，而家头先嗰个讲法就系讲，喂，泛民佢唔签嘅话，譬如阿冯华之前有讲过啦，喂，唔会阻碍到究竟你系咪即系会系有一个参选嘅丧失参咩支持类嘅咁。咁但系你留意嘅就系、是，譬如苹果同埋明报，佢哋做嘅 agenda 唔系咁做啊嘛，佢哋而家系做嘅一样嘢就系话，泛民佢签确认书，泛民佢签确认书，就系、是、抗呢个政治筛选， 就等于 甚至会认为啊。我寧願損失呢個參選資格，我唔要個議席啊，好把炮啊，泛民唔要議席啊，我哋都唔要呢一個政治嘅篩選。 依、這個好笑，依、這個真係好笑。 你想代表唔要議席，你咪直接唔好參選咯，你唔使唔簽確認書噶。 唔係嗱，我首先即係如果係咁嘅話，即係。多謝喎、真係喂，即係我覺得係我係欣賞你嗰個嘅，即係一點點嘅志氣嘅。但係同時嘅就係、是、不如咁啦，我哋嗱你哋唔去選，我哋贏，贏咗之後我哋五區公投， 即刻嚟啦，可以 即嚟 係嘛？ 即嚟 係嘛？ 得唔得咧？係絕對可以喎，係絕對可以喎。嗱，即係我嗱，如果係好似蘋果呢一個 agenda 咁 set， 就係話泛民佢先確認書，抗政治篩選，今日嘅 A8 版嚟噶，大隻標題啊！抗政治篩選，寧願咧損失呢個參選資格，唔要呢個議席，禁入氣魄，唔要議席，都唔要呢一個嘅選管會咁樣一個行政決定，去阻撓呢啲咁嘅泛民議員咧，就即係叫做係篩選嗰個政治嘅一個審查啦，諸如此類咁。喂，如果係佢咁講嘅話，咁啊真係好咯，我覺得好啊，一齊唔好選咯，你哋一齊唔好選，全部泛民嘅唔好選。 佢哋應該聽曾玉成話啊嘛，你唔簽署就唔好參選。係 啦，你唔好參選，你唔好參選，我哋入去，或者你哋多一隊人入去，連續兩次一齊五區總辭，一齊變相公投，啱唔啱先？會唔會咧？會唔會咁做咧？喂，即根據個往績，算啦，泛民喎、唔要个议席、哦，宁愿创一三选资格、哦。 如果你睇你咪 同埋佢哋好多报捻咗名噶 咯，报咗名噶咯已经。同埋、哦，你要留意、哦，寻日有个风声传出啦，啱啱头先啦 ，Tom 我哋讲个资讯有少少慢咗少少嘅，就系冯话就话其实唔会点样影响你个参选资格。 呢个佢嗰阵时会面系啦，之后引述。 咁寻晚有个消息传出啦，就系852传出嘅。咁咧就有个讲法嘅，就系话咧今日咧就会有消息咧，消息人士透露啊。咁咧就呢一个嘅选管会啦、选委会咧，就系会咧系约一啲有港独嘅主张或者系港独嘅立场嘅人士，就去面试面见。 系啦，就会询问佢哋究竟系咪承认会承诺拥护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区，就用呢一样嘢嚟判断佢哋究竟有冇参选嘅资格。最迟咧就会喺下个月二号咧就裁定参选人嘅提名咧系咪有效。如果唔满意裁决嘅咧就可以上诉，但系就冇办法。如果咁你都冇咗资格啦，你上诉都冇用啦，但系你就一定参加唔到九月嗰个立法会选举咯。 嗱，嗰个讲法系咩咧？即系而家嗰个讲法就系话嗱，因为咧就觉得。佢回應緊，其實係回應緊我哋嘅講法嘅。其實回應我哋講法嘅。 嗱，我哋有讲过嘅，喂，签嗰个嘅确认书里面一啲嘅所谓嘅基本法嘅条文，我可以话就系我知道有呢啲条文，但我认唔认同嘅系另一回事嚟噶嘛。我确认我知道 ，OK， 我确认我明，我知道呢啲条文，但系我系咪认同咧？我系咪完全明白，亦都系所谓嘅即系一致去认同咧，系另一回事嚟嘅。 冇错。 咁但系咧，就此咧呢一个嘅选委会咧，同埋政府咧，就系即系有个回应嘅。那个讲法就系咩咧？就系佢咧就系好希望，好希望查清楚，同埋。好希望了解一下大家当时是不是真心的，是不是真诚的， 嗯 ,OK, 是不是真诚的。好啦，这个真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喂，你会不会那一刻的，就是你用这些方法，就是说你自己又好像是知道啦，但是你又不同意，亦都是有一个的所谓的，就是你不是完全同意他一些内文呢，这样。那譬如好像田北俊都已经是都有讲过啦，我觉得不够喎，那田北俊这个田北俊有讲法来的嘛 ,OK? 那好啦，咁就此咧，呢一個嘅選委會就安排，就係揾一啲港獨主張嘅人士，就同佢一個面試，可以同一個面試，就係、是、面見，就話喂，仲要問清楚你添，問清楚究竟你哋係唔係 即係遞咗表又唔參，又冇簽確認書嘅人啦， 遞咗表又冇簽確認書嘅人，咁就要攞一個面試喎。嗱，呢一個安排先係個焦點 ，OK。你簽嗰個確認書，簽同唔簽冇影響到嗰個資格嘅，但係而家。你簽嗰份嘅，即係所謂嘅書面口供啦，佢覺得唔夠力，仲要加多一樣嘢，係要有一個視像口供喎、哦。視像口供嘅話，咁即係話選管主任就已經變成一個政治審查官嘅啦嘛。 唔係佢嗰個判斷咧，即係睇翻個報道，佢如果見面嘅時候咧，佢會用呢個 Facebook 啦嘅記錄啦，去作為一個呈堂嘅證據喎。咁就用嚟判斷，譬如港獨啊、自決，譬如係咪唔可以接受咧？咁就話就嗰個判斷嘅準則咧，係會睇下呢一啲嘅主張會唔會違反基本法嘅罪嫌同埋中英聯合聲明嘅附件。即係有冇違反到頭先所講基本法嗰三條條文？嗱，係佢個人嘅判斷嚟嘅，咁樣。 呢個咪就係嗰個嘅關鍵咯。你話之前關於嗰個確認書係一係你可以呢個係一個行政嘅指令、行政安排，所有嘅一個所謂嘅報名人都要簽署嘅。咁你會選擇簽同唔簽？你各自都可能係面對住唔同嘅法律嘅後果。OK。簽嘅話，或者係唔簽嘅話，咁你唔簽嘅話，你可能嘅政治上喪失個資格啦。咁但係呢個可能性好低啦，我自己會認為。咁但係你簽嘅話，你係明顯嘅繼續推動呢一個港獨嘅立場，你就會面對住嗰個法律嘅後果啦。OK， 咁但係佢個安排都係講緊對曬所有嘅有意嘅參選人啊嘛，即係確認書係一致嘅，係一個對曬所有嘅參選人啊嘛。但係而家佢要彌補到一個嘅漏洞。就係話我哋咧喺個確認書上面，我知道嗰啲條文，但我唔認同嘅。於是佢又設計咗另外一個玩法，呢個新嘅玩法嚟嘅，就係喺嗰個嘅安排上面，就選管主任係會約見一啲係有港獨主張嘅人，譬如佢會睇你 Facebook 啦，睇下你嘅 status 啦，睇你過去嘅發言啦咁。 但係依個係第一未肯定係咪真係會咁做，因為我覺得好奇怪，點解佢如果按頭先嗰個報道咁嘅講法，佢點解會淨係？約見所謂有港獨主張嘅人咧， 唔係因為你有港獨主張先會違反到嗰一啲條文啊嘛， 即係你如果選管會 唔係，如果你 選管會做牌頭喎， 係啊， 係啊， 佢點可能咁樣去所謂嗱呢條友咧？我聽過佢講有港獨主張，所以我約見佢。嗱，呢條友冇喎，呢條友講 譬如你話 平反六四喎，呢條友講，呢條友得嘅喎，呢條。 唔係佢講立此存照，立此存照，呢個反對港獨咁，嗰啲咪唔使見咯。 哦，咁樣嘅， 嗰啲咪唔使見咯。 咁譬如如果你個舉個例子就係咁，方國山佢都冇簽啊， 係啊， 會唔會見佢啊？ 你要跟 他沒有這些政制上 的主張，如果根據852，根據譬如之前 Now 這些 Now 所謂這些即是政壇消息他所說的話，喂，這個才是問題所在嘛。 如果你是全部不簽，那你就個個都約見咯。但現在你只是選擇去針對反對基本，不是，即是港獨主張的人才去約見。 因為你簽個確認書，你簽咗嘅話咧，繼續推動呢個嘅港獨主張，你面對嘅一個所謂嘅法律上嘅一個嘅 有可能、就是、 有可能一個可能性啦， 告你啦， 訴訟嘅訴訟嘅可能性啦。嗯、但係而家嘅就係佢係如果真係係安排個選管主任係揾一啲有港獨主張嘅人，係揾你 Facebook status 喎，揾你 share 嗰啲喎，你又真係乜 Q 都 share 咁嚇，啲人傻啊！喂，咁你跟住之後就可能因為你嗰個立場。然之後就話同你約見，就睇下你個主張係唔係有違反到你嗰個嘅聲明書或者確認書嗰個嘅內容，或者你嗰個嘅立場。如果係嘅話，選舉主任係可以按照呢一個嘅面談，係成為一個所謂嘅 reference， 一個補充嘅資料，去決定你合唔合乎嗰個參選資格。喂，梗係唔立得啦，咁就。因为嗰个情况咧就系由呢一个人，即系你求其点咗条友，喂，你系选举主任啊，汤姆，跟住你入到去，跟住就讲啦，吓、啊，你支持港独噶？系啊，我支持香港自治啊，香港独立啊，咁真正嘅港人治港，用真正嘅港人治港呢啲字眼得唔得先？跟住话，我觉得真正嘅港人治港都可以问问边、啊，咁算啦，你系应该系冇呢个资格噶啦，咁得唔得咧？ 但系会唔会蠢到咁啊？我就最奇怪就系会唔会蠢到咁？佢点可能即系一系你就所谓一识过所有冇签嘅都见，你只有咁嘅啫。 你学系啊，系你可以。 你冇可能系 pick up 所谓头先嗰种讲法啊嘛？即系 pick up 我曾经见过你某啲言论，跟住我 pick up 见你可以。 系啊，唔系所以你可以有咁样嘅，即系咁样嘅安排。喂，如果系咁样睇落去嘅话，你见到个局就好啦，清楚啦。个局系点啫？泛民一直以嚟堅住條底線，佢哋反對港獨。你留意楊岳橋都咁講噶。而家呢一個做法喺個行政上面，我覺得失當。咁我自己我係好清楚一個反對港獨嘅立場嘅。但係咧，即係就住言論自由呢啲咧，咁我就支持喎。咁喂，你睇到條線係點畫噶？總之泛民就睇住條界，佢哋反對港獨嘅，唔簽確認書。跟住，然後嗰個塑造個輿論嘅就係話佢哋係咧，即係一個反對同埋抵抗政治篩選。好啦。跟住將佢二分化，你簽咗確認書啲人咧，呢啲就係建制派啦。咁、我哋呢啲人簽確認書，對我哋嚟講係咩意思啊？對我哋嚟講，我就係我簽咗確認書，我咪等你政府告 Q 我咯。你有本事你就告 Q 我，你有本事我攞到議席，我贏咗之後，你黐斷埋個議席都得添咁。咁而家選管會同埋政府就係要避免我哋呢啲人真係走去簽，簽咗之後仲有機會贏喎。咁佢可以點做啊？佢要加多一重。嗱，你簽咗。我覺得你唔真心，我覺得你唔真心。面試嚟見下，畫個心出嚟睇下係咪真心先。咦，你真係唔係幾真心喎？我覺得咧，你真係要做多次宣誓，去確認下你係咪真心。係啦，跟住又説，跟住一直以嚟，你留意一下，譬如林鄭政府所有一致嘅嗰個講法都係，所有嘢都係選舉主任話事嘅。選舉主任話你究竟係咪真心，話你係咪你嗰下都可以係即係過到骨就過到骨㗎啦咁。喂，咁樣推演落去嘅話，你會得到一個結局噶嘛？就係、是、泛民佢唔簽，佢亦都喺嗰個嘅做法上面，佢而家喺個輿論上面喺度贏緊所謂嘅抵抗政治篩選。好啦，我哋簽呢一陣人，而家面對住一個真正嘅狀況，就係、是、選舉主任真係可能會入到去嘅，佢癲 Q 咗啦，真係話喂你唔真心喎，所以唔俾你參選，又或者。選舉主任入到去之後，同泛民或者佢可能而家即係所有人都約見啦，唔知啦 ，OK？ 譬如可能毛孟靜都話自己本土噶嘛，本土可能要約見噶嘛，係咪？跟住話，我本土，但係我反對港獨嘅咁，你吹佢帳啊？啱唔啱先？裡面嘅會面鬼知啊？咩人知道？咩人知道得？咩人知道唔得啊？結果就係啲泛民嗰啲通過咗，剩翻低就係本土派或者港獨派，我哋呢一陣人就係通過唔到。喂，咁而家嗰個設計就係面試官呢個先係撲街嘛？確認書不嬲都有響度噶啦，不嬲都有啲基本法嘅條文，不嬲都係叫你擁護基本法，然之後效忠呢個香港特別行政區噶啦，係你哋唔睇嗰個選舉資料啫嘛。好啦，而家不嬲嘅加多樣嘢，咁當然加多樣嘢係一個行政上面一個嘅即係叫嘅施壓，我哋都係反對嘅，但係我哋覺得唔夠。既然你施壓嘅話，作為我哋呢啲咁進步嘅分子 ，OK， 我哋咁 radical 嘅，咁激進嘅，啊，既然你想告，我俾你告咯，吹啊咁，照去做，好啦，跟住而家政府又覺得，喂，唔係嗰啲班人真係會真係俾人告喎，喂，唔係真係告佢嘛，告佢唔得嘅喎，面對住嗰個司法覆核真係大影落嘅喎，一係俾佢入到去選到，仲要選到喎，入到去選到，跟住然之後後屘你係褫奪佢議席，你同佢打司法覆核，九成九政府輸到趴喺度嘅喎，九成九輸到趴喺度嘅喎。 因為你是有選民的支持的、而且支持了你入去是推動這一樣東西，那你怎樣跟他打呢？政府九成九輸硬的，那現在政府就是說加多一重門檻，就是找一個政治官 去閘住你，只是簽確認書真的不夠，因為有一批人呢，這班這樣屎忽鬼呢就走出來吸光，然後搞到呢、大家是模糊了焦點，我們明明打算對付這些本土派的人嘛，你們就被人擋住了。 不是，我現在聽你這樣說，泰國你整個即是整個局面講說明到一次呢，我不知道我這個看法是不 是， 即是我要戴定頭盔先，好撚驚。因為個狀況是，喂，如果這樣說，這個確認書是拿來分你是不是港獨嘛， 是啦。 而泛民呢就叫做在通過這個確認書而所謂奪取這個本土的頭銜嘛，我本土但不港獨嘛， 他是可以這樣講的， 你是這 樣做法嘛，現在你所以所有現在就是你現在通過這個 我是抗命的，我不簽，我覺得這個政治篩選，跟住但是我是撐本土的，我本土但我不港獨，咁你變咗所有港獨就係就篩埋一堆囉。你不管你係制憲也好，建國也好，港獨也好，即係完全順應住中共嗰個講法嘛，你港獨係要不得㗎嘛，而且佢哋都會覺得香港人聽到港獨呢個字係好撚驚㗎嘛。 係咪咁，所以同埋而家，所以而家面對住個局勢就咁樣，就係、是、喂嗰、那個嘅選舉主任，嗰、那個選舉主任佢約緊咩人，同埋係電話聯絡㗎嘛，你唔知佢約咩人㗎嘛，佢約咗佢之後約咗泛民，佢哋冇簽啊，但係佢面試嘅時候吓、啊、我唔支持港獨，得啦、哎、你唔使簽啦，咁唔得咩？得㗎，跟住吓搞掂咗喇喎，過咗喇喎，咁佢哋咪有提名資格囉，冇問題㗎，又唔使簽，又面咗試，咁好啦，我哋呢啲人簽咗確認書，或者有一啲嘅本土派嘅朋友冇簽確認書，面對住嗰個面試就問你啦，你咪支持港獨㗎咁？係啊，咁個選舉主任就嚇咁啊，你唔符合資格啦。喂，淨係一句咁嘅説話可以唔符合資格？ 係 冇可能啊嘛、因為本身個確認書簽咗，我哋係繼續推導港獨，係帶嚟一個後果啫嘛、就係面對住嗰、那個即係所謂嘅收實聲明個講法啫嘛、就係政治上嗰個嘅後果啦。但係一直以嚟，我哋都會強調係佢冇任何權力係去篩選，因為你個政治立場而唔能夠去參選噶嘛。但係而家吹出嚟嗰個安排就係由選舉主任去面試啊嘛。喂，政治審查官呢個設置，咁呢一個先係個關鍵啊嘛。咁但係而家成個主流嘅輿論就係落咗，大家唔簽咧就係有骨氣嘅，唔簽咧就係抗呢個政治篩選嘅。簽嘅話咧，咁你就係有問題啦，呢班人就係鬼嚟㗎啦咁。喂，呢一個先係恐怖嘛。喂，所以即係大家喺呢個事件上面咧，即係喂睇睇選舉條例先啦。即係你俾少少時間睇一睇選舉條例，跟住又再望清楚究竟蘋果啊、明報啊而家 set 緊咩嘅 agenda。喺嗰個設計上面咧，唔係大家諗得咁簡單，係二分簽同唔簽噶。喺個過程裡面嘅就係而家就係關鍵一個問題，政府一直喺度用緊威嚇或者恐嚇你，就係、是、你簽，跟住我告 Q 你，跟住我哋幾條摸碌就哦，咁我簽，你告 Q 我啦咁。跟住佢就嚇嚇，有班人真係傻嘅喎，咁點算咧？咁佢而家就係諗緊點樣算， 即係你夠姜嚟咪告我， 你夠我哋就係你夠姜就告我。跟住政府就一諗緊點樣算？喂，如果俾你入到去真係贏咗嘅話，唔通真係告 Q 佢啊？ 咁好睇， 告啊好睇咯，告啊好睇咯。咁你司法覆核司法到，哇！政府破產都得咯，係咪可以咁咧？係咪可以咁咧？咁所以亦都係因為咁嘅，佢喺個行政程序就加多一個門檻啊嘛，就係加多一樣嘢，就係將呢一個嘅面試官嘅制度擺埋落去。咁面試官嘅制度先喺而家嘅安排裏面最 Q 大鑊嗰樣嘢啊嘛，就係因為嗰個人就話你冇資格參選，唔會咁兒戲啊嘛，係咪先？即係大家嗰個討論唔係咁， 再發展落去可以係點咧？如果連面試官都出埋，我真係唔諗明白。 但係面試官呢樣嘢咧，我相信咧係有啲嘅，即係有啲嘅粉腸係會自動聯絡嘅面試官。 係， 我覺得係會有嘅。即係我覺得係有啲即係有啲契弟咧，泛民啊，或者啲即係聯絡個面試官。你幾時約我傾偈啊 ？OK， 我同你傾下，表明我立場，我係支持，我係支持本土，但我反對港獨嘅咁。咁你覺得冇咩？絕對有嘅，絕對有係啦。咁啊，關於個確認書啊，講到呢度啊，咁我睇一睇嗰個事態發展啦。因為即係嗱，我哋而家目前咧，成個熱普城咧，咁啊四眼就報咗名啦，就都簽個確認書啦。咁啊，等佢睇下佢幾時告啦，睇下幾時告啊。即係呢一個四眼個講法就係放馬過嚟啦。OK， 咁我哋其他幾位咧就係、即係會陸續都係會報名嘅，都有意係積極考慮參與呢一屆嘅即係2016年嘅地區直選啦。大家留意我哋嗰個消息啦。OK， 咁啊，應該下個禮拜係，因為下個禮拜就截止啦。 29号啊， 系啊，29号截止啦，点都改书院先啊，书院重要啲，好啊，系啊，咁啊，希望大家继续即系留意呢个事态发展，咁我哋就休息一阵， 翻嚟再讲。